因为环保的绿色代表了富强的希望中国。 美丽中国，我最爱绿色的声音。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余位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北京音乐最快的有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平凡世界的声音，让那些匆忙脚步多了一份惦念。当你听到，就好像看见昨天。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1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让更多的人， 让更多的人 听到你，陪着你， 陪着你。 欢迎光临，这里是北京上空一档能够在中午来点歌送祝福的节目，同样也是一档能够分享故事传递情感的节目。中午啦，你的故事我的歌，依旧欢迎各位，我是思萌。今天是我们中国的传统节日重阳节，那么在以前呢，古人把这样的9定为这个阳数啊，这个数字9月9日，两九相重，也是重阳节这个名字的由来。所以在今天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日子，也欢迎你通过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发送留言，在下方的留言栏点播一首歌曲送给家里面的亲人或者是老人，让我们要这样的温暖和祝福一并的传递出去。首先来听到今天节目的开场，是来自五月天的这首歌《听不到》，也是在公众平台上大刘提前在留言板来点播的。 夜，黑夜，寂寞的夜里，气生气，对自己生气，软弱的电话，有的给你，想起你那边的空气，有什么精彩的话题？你还是温柔，给我完整的距离。我的声音太小，泪在眼角，电话那头的你可知道？时间若是那么。 我的声音在响。 在意丢，直到你有一天能够明了，我做得到，我做得到。我的心在笑，泪在意表，电话那头的你更知道，世界若是那么大，为何我要往你不出口。我的心在笑，泪在意表，电话那头的你更知道，世界若是那么小，为何我的真心 流动的斑驳光线，像是远方的呼喊，又像身旁的花香。球场上奔跑的少年，地铁车厢里被翻开的书本。终于可以戴上最喜欢的围巾，来一次城市捉迷藏。一首歌将秋天的想念长留心中， 我们来听一首歌来将秋天的想念长留心中。已经看到很多朋友都已经来报道了，雨香给我留言说，早上听他说老爷子昨天晚上有点不太舒服，早上没事了，心里面终于踏实了，也希望我们的父母身体健康，晚年幸福，还有最好的时光在路上，也希望说在今天这样的一个节日重阳节，祝福天下的老人们福寿安康，幸福美满。欢迎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今天的节目中下方留言栏，你可以来点播一首歌曲，分享一下自己的心情或者是想念，或者你也可以送出一首歌来给自己的亲人和老人。可能你没有办法每天陪在他身边，但是他看着你长大，你看着他慢慢的变老，一样会有一样的好多想说的话，希望通过一段旋律来为你送出一份祝福。继续，我们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 HCIL， 对，他在昨天临近节目结束的时候给我分享了自己的这段留言和心情。他说整个九月份我都在找工作搬家，包括最近又遇到了很多不开心的事情，生活很苦很心酸。我想点播一首莫文蔚的慢慢喜欢你送给我自己，也送给我在北京工作的同学朋友，希望明天阳光明媚，也希望我们越来越好。不知道自己能在北京坚持到什么时候，有时候也在犹豫，也在纠结，不知道自己在坚持些什么，但是希望音乐能够给我一个陪伴，也能够给我一个答案。在12:09，我们听到 HCL 点播的慢慢喜欢你。 书里总爱写到喜出望外的傍晚，骑的单车还有他和他的对谈，女孩的白色衣裳，男孩爱看她穿，好多桥段，好多的浪漫，好多人心酸，好聚好散，好多天都看不完。刚才吻了你一下，你也喜欢对吗？不

昏沉。当你老了，走不动了，炉火旁打盹，回忆青春。多少人曾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爱慕你的美丽，假意或真心。爱你苍老的脸上的皱纹，当你老了，眼眉低垂，灯火昏黄不定，风吹过来，风吹过来，你的消息。这就是我心里的歌，当我老了，我真希望这首歌是唱给你的。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触碰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 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 听见城市，听见你。 So all I can do is sing this song。 继续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公众平台上雨荣给我的留言，他说希望点播一首谭雅蔡健雅的《呼吸》，一首老歌了，但是这首歌呢跟他没有关系，他希望把这首歌送给自己远在家乡的奶奶。奶奶从小到大是不会有机会去接触这些流行音乐的，但是唯独这首歌奶奶特别的喜欢，是因为在上中学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每天中午放学我都要去奶奶家吃饭，边做饭我就在边听着《呼吸》这首歌曲。那时候奶奶知道，哦，原来我最喜欢的就是蔡健雅，最喜欢这首歌。等到后来呢，等到后来我去到了外地上学，每次奶奶都在盼着我回家，说什么时候回来呀，为什么还没有放假。每次她都会听这首歌，当我不在身边的时候她来听蔡健雅的《呼吸》，当她听到这首歌她就觉得我还在她身边陪着她。

那些随风而来的祝福和期盼，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在这里， 在这里， 我们听见你， 我们听见你。 欢迎光临，这里是北京上空一档能够在中午来点歌送祝福的节目，同样也是一档能够分享故事传递情感的节目。下半时段依旧欢迎各位，我是思萌，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重阳节，也欢迎你此刻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屏幕下方的留言栏来写出一份你的想念和祝福，让我们将这样的一份爱传递下去。今天下半时段我们首先要来听到的歌曲是来自田小静通过公众平台的点播，王菲《红豆》，她希望把这首歌送给此刻在湖南收听节目直播的妈妈。 还没好好的感受雪花绽放的气候，我们一起战斗会更 走过荒芜的沙丘，可能从此 外流动的斑驳光线，像是远方的呼喊，又像身旁的花香。球场上奔跑的少年，地铁车厢里被翻开的书本。终于可以戴上最喜欢的围巾，来一次城市捉迷藏。听一首歌，将秋天的想念长留心中。 接着我们继续要来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最好的时光在路上，他希望点播一首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在今天重阳节，来自李谷一和徐子薇演唱的歌曲。这首歌在前两天应该我们在朋友圈都能看到了，包括他的视频什么的，两个人李谷一老师在年轻的时候的那个形象照片和徐子薇幼儿的照片放在一起，虽然说两个人是因为歌曲结缘走到一起的，但是看到照片又有一种母子情深的感觉。12:39，在重阳节这一天来为你送上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剩下你我如获至宝，你又哭又闹让我睡不好，我一夜夜的熬着，你一天天的长高，背起了书包，我摸摸你的头笑了笑。 其实我并没那么好，叛逆又自我，满嘴的牢骚，可在你眼里我依然是宝，直到有天我的翅膀硬了，背起了背包，你拍拍我的肩笑了笑。直到我有了我的宝，才明白那句常言说得好， 不言而不知父母恩，这一份情不求回报， 你不去的药支撑着幸福笑了笑。让你不老， 我说不用牵挂，只要你好我们就好。 你让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时间不停地奔跑，快去追你的目标。我要你长大， 多想能够让你不老，时间轻慢些跑，给我机会多静静笑道。 我要你长大， 你让我长大， 你陪我 我陪你变老， 人生路你是我， 你是我最珍贵的宝。 重阳节登高望远，乐享人生。其实乐这个字还能换成音乐，用音乐来享受人生。刚刚有一位朋友在平台上给我写来了一段话，我觉得还写得挺有意思的。他说三岁的时候蹒跚学步，咿呀学语，那个时候孩子迈出的每一步好像在妈妈眼中就是翻越了山和大海。而等再长大了，等到14岁的时候，孩子开始有了自己的意识，有了天马行空的想法，更喜欢跟自己的小伙伴去交流，去分享心事，开始不听妈妈的话。但是那个时候妈妈却特别的渴望能和孩子进行沟通，进入他的内心世界。等到28岁的时候，有了自己的小家庭，理解了爸爸妈妈的不容易，开始承担起自己作为一份家庭的责任。但是这个时候呢，工作家庭各种各样的事情的忙碌，爸爸妈妈让自己回家吃饭，带着宝宝去哪里哪里，但是因为工作一推再推，一定是要等到了黑发变成了青丝，看到佝偻的身体也再也支撑不起曾经的那一份伟岸和高度，等到日落时分才会慢慢的回想起来，原来我们太需要时间去陪伴家人，去陪着他们慢慢的变老。欢迎你此刻把你的心情、你的心事一并的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方留言栏也写给我，关于今天每个朋友想要点播的歌曲，你听到的音乐哪一首会让你更有共鸣呢？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歌是来自公众平台上的高阳，他想要点播一首《往后余生》送给王浩浩。很简单的一句话，但是我相信他更多的话是藏在了这首歌里面吧。往后余生都是你，12:45，来自高阳，希望王浩浩能够听到。 在没风的地方找太阳，在没冷的地方做暖阳，人事纷纷，你总太天真，往后的余生我只要你，往后余生风雪是你，平淡是你， 在公众平台上还有下面一位朋友，来自最佳羁绊 HIT， 他说希望点播的是杨丞琳的这一首《青春住了谁》。给我的父母，对于我们来说只有一次做父母的机会，但是对于他们来说却是两次，把自己的儿子带大，还要接着照顾孙子。现在二老呢年纪大了，有的时候还要替儿子操心一下一些无能为力的事情，真的好希望让你们能够有一个幸福美满的人生。 将翅膀甩开，光沾着雾水，反射一些不安，有过伤，有期待，累积几次挫败，勇气还在等待风吹来。曾经为了小事让世界毁坏，也曾为了爱整天傻笑发呆，想起来真奇怪，仿佛跟自己无关，天大地大的闹 还有一点时间播放的歌曲是来自谢军的点播，他说最近整整两个月了，心里面呢一直不是特别的舒服，所以希望点播的是来自梁咏琪的这一首《勇气》，送给自己鼓鼓气打打劲儿，在12:52为你送上。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在明天的中午12:00继续欢迎各位来点歌送祝福，我是思萌，稍后是永恒的魅力，明天见咯。 做了这个决定，别人怎么说我不理，只要你也一样的肯定，我愿意天涯海角都随你去，我知道一切不容易，我的心